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耳东兔子，第100集。周宗棠的离世，丁宪眼眶微热，微微低头。丁宪记忆中的周宗棠是意气风发的，温文尔雅的。叶徐林干咳了一声，病床上的人同时回过头。李锦辉目光一亮，欣喜地将碗放下。 哎，老叶，哎，你怎么有空过来呢？四月呢？ 叶徐林看了眼丁宪， 忙着呢，我就抽空过来看看。最近怎么样啊？ 李锦辉顺着叶徐林的目光看过去，微微一愣。 你怎么也来了？ 丁宪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去开这个头，但他能感觉到李锦辉没有恶意，看自己的目光是平淡的，没什么情绪。 周姨，我来看看叔叔。 李锦辉倒也没为难他，一直以来他就是一个不太记仇的人，虽然也对这个世界的凉薄感到寒心，也不敢再掏心掏肺，可他心里也十分明白，这一切又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李锦辉淡笑了一下， 谢谢你来看他。 丁宪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他忽然明白为什么周思月那么好，那么好的人是不会做出那些事的。他发现自己又可以多爱他一分。叶绪林跟李锦辉在阳台上谈话，丁宪坐在病床前。周宗棠没什么精神，眼神却一直盯在他身上看，声音微弱， 四月在学校好吗？ 丁宪强忍着眼泪，频频点着头， 他很好呢，前阵子又在比赛上拿了奖，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周宗棠牵着嘴角无力地笑了下。 你呢？还喜欢他吗？ 丁宪愣了下，似乎慢慢明白过来，周宗棠用的是孩子，说明高中那段时间到底是没能瞒过他们的眼睛。他丝毫没有隐瞒周宗棠，直直地对上他的眼睛。 我特别喜欢他，不管是什么结局，我都不会放弃喜欢他，我会一直等他的。 其实周宗棠不明白，他只是在跟自己说。周宗棠也不追究，只是笑。今天大概是他话说的最多的一天了。 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其实去找过你，金辉帮他收拾东西呢。那小子忽然就跑出去了，我立马追出去。 周宗棠气喘不上，连咳了几声，腥味蔓延。丁宪忙伸手扶他，却被他摆手止住，断断续续地说， 结果我就按他在你家楼下蹲了大半宿，第二天早晨还回来。我问他去干嘛了，他说充电去了，然后拿上行李就走了。我总以为小孩子的感情啊是开玩笑的，没想到你们 后还是走到了一起，也好，也好。 阳台外，李锦辉说两句，眼泪又下来了。 最近状态越来越差了，医生说也许三个月都撑不过。 别太伤心了，你还有四月呢。啊，老李。 叶徐林沉默，眼眶也红了。李锦辉正愣着神，里头忽然传来一声急促的呼唤： 锦辉。 李锦辉一个机灵， 我去看看。 叶徐林点头。李锦辉一进门就见周宗棠侧身在翻抽屉，丁宪在一旁扶着他走过去。 哎呀，我来我来，你找什么呢宗棠啊？ 周宗棠双手颤抖，丁宪不忍看，侧着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明明五十岁不到，可他现在沧桑得像个老头。李锦辉蹲下去，从另一个抽屉里翻出一个红棕色的小盒子。 在这里干什么？ 周宗棠躺回床上，挥挥手指向丁宪。 给他吧。 几人都是一愣。 叔叔，我不。 李锦辉把丁宪的手抽出来。 是吧，我们家现在也没什么可以给你的了。 叶教授也在后头帮腔。 对，接着吧，人家都认了你这媳妇了。 他呀是等不到你们的婚礼了。 胡说什么呢？ 丁宪含着眼泪接过。 谢谢叔叔阿姨。 周宗棠累了，闭上眼睛。 我儿子有时候也会犯浑，但希望你能多多体谅他。你们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希望你们以后能一帆风顺，没有挫折。 听着他的话，丁宪的眼泪啪嗒滴落在手背上，还是热的。 走吧，我累了。 第二天在机场，丁宪看到了广播新闻上清华大学周某某在非洲泄露军方机密被拘留的消息，心里忽然涌出一种不好的预感。丁宪对叶教授和潘永贞说： 我得回一趟医院。 你担心他们？ 叶教授也看到新闻了。丁宪说不清楚，他的心砰砰直跳，很不安，很焦虑，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儿。 周叔他们知道周四月去非洲的事吗？ 叶徐林想起周四月刚去非洲时跟他说过，之前回广东看过父母，当下也是一个机灵，直接向潘永贞说： 你先上飞机，我跟丁宪回去看看，我们等下个航班飞。 叶徐林说完拉着丁宪就走了，留下潘永贞在原地 A 了老半天。 哎哎，老子有车送你。 两人已经跑远了。叶徐林跟丁宪打车回到医院， 发现床位是空的。丁显心一抽，随手拉了个护士，焦急地问： 三床人呢？ 护士推着小车过去，往里头看了眼，摇摇头： 不知道啊。 分头找找，可能下楼散步了。 丁宪走一路拦一路，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三床病人。对方问他什么样子，他下意识地说高高大大，想想又不对，是很瘦很瘦。说着他心里直泛酸水。一直走到住院部楼下的花坛，李景惠正推着轮椅散步，一抬头就看见他了，跟他笑笑，加快脚步把轮椅推过来。 怎么还没回北京啊？ 丁宪见他表情无恙，揪着的心松了，淡笑着回答： 马上就走。 叶徐林刚好也过来了。 小丫头非要过来跟你们再道个别，我也没办法。 李锦慧笑得温婉，身后的阳光温和地照拂在她身上。 快回去吧，别让你妈担心。 丁宪觉得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比她更温柔的女人了。把他们送回病房，丁宪还在楼下不肯离去。他回头望着那个窗口瞧了又瞧，总觉得不太放心。 你没办法阻止他们看新闻，除非让护士把他们的房间电视切了，但他们很快就能察觉到问题。 两人正商量着，楼下已经有人飞奔而过。 哎，三床急救，快叫张医生。 两人互视一眼，忙冲上楼。周宗棠已经躺在病床上，李锦慧坐在椅子上默默流泪。丁宪刚要过去，就被身后的人拨开。 家属让一下，小林送抢救室。 电视屏幕上滚动播报着晨间新闻。 清华大学周某某因涉嫌泄露军密被拘留。周某某为清华大学保送生，曾拿过数学国赛一等奖，在非洲参与科研项目期间涉嫌泄露军方机密，目前已被拘留。 清了床，所有人往手术室转移。自那之后，李锦慧一句话都没说过。两小时后，手术室的门再度被人打开，医生戴着口罩： 进去告别吧，我们尽力了。 周宗棠的身体从周思月离开之后就每况愈下。李锦慧虽然也想过这天到底是要来的，只是他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他没有理会医生的话，转身就要离开，被丁宪拉住。 阿姨。 李锦慧按住了丁宪的手。 啊，我没事，你们去告别吧，我回去给他收拾东西。 说完就真的走了。周宗棠已经没有了意识，弥留之际眼睛半开半合。丁宪进去的时候他说： 没想到 丁宪去握他的手，冰凉干瘪。丁宪的眼泪瞬间就下来了，低声跟他道歉： 对不起。 周宗棠累得做不出任何表情，气息微弱： 跟你没关系，我的儿子清楚，他不会做那些事，你要相信他好吗？ 好。 我没什么要说的了，去叫您回进来。 周宗棠走的时候呕出了大量的血，胸口是一片触目惊心的红。李锦辉终于忍不住抱着他大哭起来，也不管那血蹭了自己一身，手上嫣红一片。他哭到声嘶力竭，悲天动地。周宗棠被护士推出来的时候，已经蒙上了一层白布，那身形瘦得几乎看不出来是个人。丁仙紧紧闭上眼睛，他恍惚觉得仿佛那年秋天胡同巷里的桂花飘香依然存在，可是他的周思月该怎么办呢？ 本集已播讲完毕，多多转发评论哦，我们下集再见。